翻嚟第三節嘅老蛇毒女， 最后一節嘅老蛇毒女， 系啦，我系一品， 嗯，我系公主， 我系奶昔。 好，继续讲翻， 好刺激！头先讲呢个朋友贩卖机系嘛？ 系啊，香港系咪真系有好多人会愿意买咧？你觉得？ 我呢、這个 即系愿意买联络方式、 嗯。我觉得香港啲人少加啲咯，应该未必会 未必会买，因为 用钱去买个朋友。 譬如上到去唔好话900蚊啦，因为嗰部机系台湾嘅，咁台湾900蚊讲紧，就唔系香港900蚊，我谂真系冇乜 50蚊到啦，系嘛？ 我諗點都一嚿水，紅底老禮啲啦。 咁 你話如果100蚊買一個，咁其實你上網自己揾都可能揾到一啲靚女可以買嘅。咁我諗咧，如果嗱有啲咩會係吸引啲，令到人哋可能會買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嗰張相一定要有一啲主題。 嗯。 譬如嗰個女仔，哦，原來佢係瑜伽大師。咁可能嗰而有啲男仔或者甚至乎啲女仔啊，唔係代表你話嗰個靚女咁就係男仔買，可能有機會就係女仔買女仔都會有嘅。男仔 又唔一定係有啲咩關係，係 啊，即 係 話 做個 friend 啫嘛。 你係個瑜伽大師，或者你係一個寵物達人，咁我真係想識你，咁買唔出奇嘅。 即係揾翻啲投其所好嘅朋友，但係平時 總之你其實總之你吸引到人去買咪得咯。即係所有買賣嘅公式都係你現場你吸引到佢就會買噶啦，而且價錢佢唔覺得係負擔嘅，佢就會買噶啦。 如果香港有部咁嘅机都几吸引咯，我哋可以去问下小咪，翻去帮佢识朋友。 喂，大佬，你净系得一个，你净系得一个冇用噶，系咪先？ 咁你又开翻啲咯，你又介绍啲男仔开贩卖啲男仔朋友咯。我哋全部单身噶嘛，因为咁我哋想买就买咯，咪俾钱你先搭车食饭就得。 但系嗰啲交友 app 嗰啲都系 系啊，其实就系呢啲嘢嚟啫嘛。但系咧，所以点解佢就 要用钱？ 唔系嗱，好老实，交友 apps 咧好多时就系话有好多识到嘅女仔系有目的嘅，即系话譬如我都撞过一两次噶啦，我谂阿小咪都撞过唔少，就系去到咧佢带你去啲场所咧系要消费嘅，佢真系有个中间人，譬如带你去美容院啊，话哇你皮肤就算未出嚟啊。佢喺个电话喺个 WhatsApp 度都讲，哇！睇你张相，你皮肤好差喎、啊嗯，啊，不如上嚟呢间乜美容室啦、 啊， 嗰啲啊。 你讲到呢、 這 个咧，我哋自己身边公司都有个女仔咧，系遇过呢咁样爱情骗案喎。 系咩？点样嘅咧？ 咪就系佢又系佢就唔系喺呢啲交友 apps 嘅，佢就去捉精灵。 嗯、 捉精灵之后咧，咁啊识到啲男仔咧，咁佢就去嗰啲富豪区度玩捉精灵啦。咁咧佢个男仔就话俾佢听话，喂。我哋今日出嚟食饭啊，咁啊佢而家好热衷噶啦，哇请我食饭，即系知道佢住嗰啲豪宅区何文田嗰啲咧，跟住个女仔，因为本身嗰、那个讲下啦，那个女性就麻麻地嘅个样，普普通通咁啦，就比较粗鲁啲嘅， 谂住执到笋嘢， 系啦，跟住咧但系佢又要即系要话俾人听，即系我好叻啊，识到啲富豪啊，即系啲富二代啊，咁啊真系同人讲啦，跟住我嗰时同佢讲话，喂。我、哦、会唔会有咁大架把随家跳啊？哇，请你去佢屋企玩，跟住捉精灵一齐，跟住佢话，系啊，我话喂你小心啲好啊，佢，跟住佢就 得啦，我都冇乜嘢同人俾人呃， 开始就唔理我啦，开始就想即系想远离我啦，即系咧佢就话，嘿，我话 你识咩啊？ 咁啦，我话我哋一齐上去啦，我话睇下佢咩料，跟住话，嘿，傻啦，呢啲肥水不流别人田咁样，佢讲到咁样嘅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哦，咁好啦，咁啊，我话你自己小心啲啦，话我话最好咧就唔好带咁多信用卡喺身啊，咪带张八达通咪算咯， 八达通，我都八达通嘅， 即系我咁样同佢讲嘅，咁跟住就话， OK 啦，咁样啦，咁咧，跟住佢就真系去咗嗰间屋企啦。咁啊，然后咁啊，完咗第一次约会之后咧，咁啊，翻嚟又同我扫咯。哇，佢真系佢好大啊！原来佢系开公司嘅屋企，跟住乜乜乜啦，佢 哇咁有背景啊！ 系啦，跟住咧，佢就话佢就话佢咧住奥海城噶，原来系住嗰啲乜鬼帝丰皇殿噶咁样。哇，咁犀利啊！佢话系啊，我话咁你去到得佢嗰个喺屋企，佢话系啊，我知道佢原来开公司，佢外国翻嚟嘅，咁佢就讲咗大轮呢个人嘅嘢啦。佢我同佢倾偈嘅时候啊，佢仲有好多，我见到佢听电话嘅时候咧，又话得噶啦。呢几百万嘅话，你帮我放咗先啦。我而家同紧朋友食饭，你唔好骚扰我，冇咩事，唔好再打电话嚟啦。咁样就即刻喺佢面前做咗呢一样嘢啦。咁啊，可能系一套戏嚟，我唔知啊。咁啊，佢继续食饭啦。跟住咧，佢就送佢翻屋企咯。咁佢真系觉得哇，好 sweet 喎！你咁有钱，又开做生意，咁啊又送我翻屋企咁样， 落晒搭啦。 系啦，跟住就送佢搭巴士。我话吓，佢咁有钱，点解唔开车翻车嚟翻屋企啊？佢话唔系咁方便。咁当时咧喺佢送佢搭车嘅 途中咧，咁啊等緊巴士嘅時候咧，就遇到呢個男仔嘅媽媽咯。咁、呢個男仔嘅媽媽係啦，媽媽出嚟咯，即係邂逅咁啦。跟住咦，係咁啱嘅啊，伯母咁樣，即係咁樣啦。咁啊傾傾下咧，咁啊知道原來佢嘅媽媽咧就係做保險嘅。咁啊，跟住就哦，咁啊有機會再 完美男人啊變咗。 即係唔係佢就開頭就覺得真係邂逅做到邂逅咁啊，即係可能真係咁啱碰見啦。跟住媽媽又好識做喎。咦，阿仔，我揾你食飯，你話唔得閒嘅，原來你送人哋翻屋企啊？佢話：哥唔係啊，頭先食完飯啫嘛。哦，係啊，咁樣佢話係有個 friend 嚟嘅。哦，係啊，幾好喎、啊，斯斯文文咁樣，佢正正經經識翻個啦嘛咁樣。跟住跟住咧，我 friend 就梗係覺得哇！正正經識翻個，即係話佢真係諗住 我啦，嗰個仲唔係我？ 係啦，仲唔係我？ 跟住就唔食糊， 終於 食糊啦啩！ 我終於都已經可以釣到嗰個金龜婿啦，心入面已經係樂滋滋啊！咁跟住媽媽仲話係啦，下次再一齊食飯啦咁樣。咁啊之後咧完咗呢次之後，再同佢話，我仲撞到佢阿媽，原來佢阿媽做做呢個保險噶，係即係已經係好高級嗰啲嚟㗎啦，即係接近 CO 咁樣 㗎啦。系啦， 咁跟住佢就问我，我谂住迟啲搵佢约佢妈咪一齐嚟倾保险啊。我话吓，我话但系你自己买咗份保险好地地咯，我话仲搞你份保险啊。佢话听下无妨嘅咁啊。佢已经系心喐喐想，即系因为呢个男仔就已经系想动佢自己嘅嘢啦，系啦。咁啊，跟住然后咧咁啊，第二次约会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即系约咗佢妈妈出嚟啊，咁啊倾偈啦，咁啊倾保险啦，咁之后咧如此落去啦，咁啊去到第三次，有一日个男仔同佢讲话，我今日生日啊，你送啲咩礼物俾我啊？咁明明系食下饭嘅，跟住咧佢就 快想嚟要礼物， 就系问佢啦，直接问个女仔啦，咁佢就话， 梗啦，你知唔知我好忙噶？ 系啦，佢好忙嘅。 第三次你要送噶啦，如果唔系我后边有几廿个啊，大佬。 跟住佢就话。其实今日是我生日啊，咁样，跟住个女仔就因为佢冇唔知道佢翻生日啊嘛，咁佢就好紧张话，吓、你同我讲啊嘛，我生日咁我着靓啲嘛，佢话你想要咩礼物，乜都冇准备喎，佢话唔紧要啦，阵间我就 准 备咗部电话噶啦，咁样， 电话， 我哋阵间去买啦，咁样，因为个女仔 friend 咧又真系戆居居，又真系想去同我一齐行街买电话、啊。跟住買咗部最貴嗰部 iPhone 嚟， 咪即係鬼暗眼咧？係咪？ 即係 嗰時一沉醉咗喺嗰個環境，又咩都唔使 講啦！呢啲咁嘅騙案，大佬 即係多的士啊嘛！ 明明就係我哋成日喺警訊度見到嗰啲嚟嘅。 唉， 跟住即係邊度有人？如果你咁有錢啊，你生日啊，跟住開遊輪啊，請班 model 出嚟跳下舞開 party 噶啦，會唔會生日同你食飯啊？ 點解會睇得中你先？好老實，即係你講緊就話，其實嗰個女仔麻麻地啦，咁亦都唔係話做過好多一啲令嗰個男仔感動嘅嘢啦，係嘛？佢之前有冇咁提過先？ 唔識嘅，真係捉精靈識嘅啫，即係咁啱，即係可以叫做邂逅咯，喺精靈度邂逅自己嘅，自己執到咩情咁嗰啲啦。 咁有錢捉精靈搞笑， 同埋我真係會覺得你識咁多生意喺手，你識有時間捉精靈咩？ 即係完全個背景同嗰件事都唔吻合。 跟住我話嚇生日，你無啦啦同你食食下飯，話俾你聽我生日。 咁佢買咗個保險未先？買咗㗎啦。 傾咗啊，買咗啦， 買埋梗要送嘢啦，大佬。因為個步驟到噶啦嘛。 即係其實佢哋親母子嚟嘅，即係唔係揾個？ 唔知係唔係？ 唔係我成日都係唔索性自己做埋保險咧咁。 唔係好多時咧，就係話點解要釣呢啲咁樣嘅，好似釣魚咁樣咧？我揾多啲客路啊嘛，同埋咧，我有如果我介紹某人俾你咧，其實係有佣分翻噶。 哦，即係一個媒介。 所以點解嗱？所以點解嗰啲美容院嗰啲就係話，喂，我點解要喺個 group 嗰度引啲男仔上嚟做 facial 啊？就係話，喂，我每做一個 facial， 譬如收500蚊，可能有兩嚿水我袋翻㗎。 幾好賺啊？係咪先？ 你唔使成本喎，你淨係傾下啫喎。咁如果你係個女仔， 即係可以捉到啲女仔心理，佢即係揾個男仔啊，同你墮入咗愛河。跟住好啦，叫你整乜整乜，啲女仔又會肯噶喎。 總之呢個女仔 要幾寸啊，幾級啊，咩級你都走去整。 嗱幾嗱好老實啦，其實咧如果你話女仔落搭咧難啲嘅，因為咧講緊咧好多時 難啲咩？即係好易啊。 個男仔除非咧係好有本，即係我個外殼好靚啦，或者係佢嗰個鋪排啊，嗰個局咧好精妙啦。但係女仔天生咧係需要有時間咧去代入一份感情。 佢貪心啊！ 男仔咧係可以好快嘅，哇！呢條女～ OK 喎，跟住下次可以第二次已經同你去邊度都得 啦。但我覺得女仔嘅案件多啲喎，定話我還是我聽得？ 因為你可能你身邊遇到嘅啫、嗯，但你要知道男仔遇到的案件係唔會話俾其他人聽嘅，女仔係會 啊 嘛。你明唔明啊？男仔 唉咁樣衰都唔講啦，大佬。 男仔做咗兵，男仔做咗兵啊，送咩送袋啊，送成啊，連個女仔嘅樣，連個女仔嘅樣都未見過，就喺網上面係咁過數俾人啦、啊。女仔會俾人講。女仔会同起码同啲 friend 讲啊，咁样啊，男仔嗰啲，喂，屌我身为一个男人，送个袋我都系咁唱，咁有少少那个嘅， 即系 样 衰啲啊。 系啊，所以你话喂，其实男仔系易入局啲噶，女仔系难啲嘅。我以前我真系试过一次嘅，就系帮佢充值咗个八达通。就是他出到嚟就话 咩招数啊？ 喺网上面嗰阵时好兴咧啲讨论区啊，即系嗰个咧我嗰阵时好中意上一个讨论区咧，就讲嗰啲灵异嘢嘅，即系跟住就识咗班人啦，咁跟住就即系一齐出嚟讲下啲灵异嘢、鬼嘅嘢啦咁样。咁有个女仔就约我哋唔知约我出去咧食饭，即系佢话咩生日又系，我唔系好记得嗰个要咩原因出去食饭，咁跟住咧就一路行过去嘅时候咧，就话喂即系唔知要搭车去边度食啊咁样，咁就话喂我八都冇钱啦，帮我增值啊咁样，咁即系嗰阵时我好戆居居啊，我仲系，同埋嗰几廿蚊我都系帮佢充 值，我觉得好正常，即系可能咁啱用到冇钱噶嘛， 系啦，咁但系当然我身为一个男仔啦。其实嗰阵时我 系 单身啦，咁你一单身其实就好易， 尤 其男人，尤其男人单身 好 难嘅， 好脆弱。 所以点解要钓鱼呢，就系话你真系遇到嗰个系单身，有 所以我个 friend 咪就 系 点解 中招？点解会中招就系咁解。同埋就系、是、嗱，我其实扯太远啦，我哋讲紧朋友贩卖机啦。其实点解我会咁讲呢，就系、是、话你一定要做得一个好嘅口碑，就系话呢个 apps 交友 apps 同嗰个贩卖机有咩唔同呢，就系话。贩卖机所有嘅女仔唔系呢啲人，即系嗰个 纯粹 交友嘅女仔、嗯、就唔系呢啲，出到嚟又叫你买乜嘢啊、 嗯， 出到嚟又叫你 动 机啊咁样。佢呢个贩卖机嘅嗰个主持人，即系嗰个老板咧，佢揾翻嚟嘅呢啲全部都唔会系呢啲人。咁、 嗯、 所以佢做到呢个口碑嘅话咧，你呢个咪 work 咯。咁即系话出到嚟个个都话俾你听，喂，Albert。你呢部 Albert 嘅朋友贩卖机里面嘅女仔或者里面嘅男仔，全部都一定系识人，想识人嘅，起码叫做，唔好话佢样靓唔靓先，即系话唔会话出到嚟系想食咗你啊，系、 嗯、 想呃你钱啊，系想你买乜买物啊嗰啲，纯、粹就话我出嚟食一个饭，或者我出嚟同你可以睇场戏，系冇嘢嘅，真系话譬如佢哋真系啱心水，咁大家先至发展啦，唔啱心水冇嘢咁样。成件事如果你咁样，喂，嗰个客人咪好愿意买咯。即系话我唔会话喂你个口碑就话你个墙啊，你个 apps 上面充斥住呢啲咁嘅骗子，喂大佬我揾笨咗，俾人揾笨一次，揾笨两次我都唔会再去啦，系嘛？ 即系好少嘅而家，系嘛？ 唔系啊，我哋公司同事就系俾人哋呃咗三部电话，足足。我话生日原来已经系之前已经送咗两部电话俾佢啦，即系第一次同第二次就已经送咗电话。 第二部都仲肯俾啊？ 系啊，跟住而家第三次问佢，直情我生日买礼物俾我嘅时候系第三部电话嚟。 即系生日咗三年啊，三年啊， 即系个月生日三次， 即系原来 一个月里面生日三次。 原 来 佢 旧历啊有嘅，旧历新历，跟住唔知日本嗰啲咩玛雅嘛。 所以佢已经同我讲嘅时候第三次。再會面話話俾佢聽，就我今日生日啦，你送俾我。原來嗰部電話已經係第三部電話嚟嘅，即係原來第二次已經買咗部電話俾佢噶啦。跟住我話你咁都仲信啊？佢話唔係，佢都有俾啲酒版我嘅。跟住佢話佢真係好勁啊！ 通常呢啲咧都會喺度解釋咧，俾個藉口佢話其實對我都幾好嘅。係 啦，佢俾啲酒版我，仲要話其實佢人好低調噶，佢都好尊重我啊！佢着件、即系佢着对8000几蚊嘅 Gucci 皮鞋，跟住话呢个爱马仕手袋，我话 咁就呃咗你啦！ 我话吓，我话咁样叫低调， 佢就低调嘅啦，唔系嗰啲什么再贵啲嗰啲。 佢就睇中你，佢就睇中你，知道我好名牌。 即系其实好多时系佢可能一班人识嘅一班噶啦，佢就系睇中你，你又好似系单身，即系呢个女仔可以单身话，你又唔系。钱咧，我谂个个都唔多唔少，点都贪少少嘅，即系话 你望下自己个样先啊嘛。问题系 嗱，好老实，如果有一个女仔 佢话佢有钱，咁埋到嚟我，即佢又做咗场戏啦，咁啊你话落唔落搭啊咁样，咁又觉得 OK 嘅。 而家系个男仔做场戏俾个女仔睇，但系个女仔贪佢咯，贪佢钱咯， 咁调翻转啫，咁啊纯粹人之常情咧，嗱，除非你食。除非你食蚀过底，就系话根本你遇过呢啲咁嘅人，咁你先会。 系啊，其实你用脑都谂到啦，你自己咩新鲜萝卜皮啊？如果真系讲到佢咁有钱，又攞爱马仕，又八千几蚊对 Gucci 鞋，嗰个自己佢做生意嘅，又住帝丰皇店。如果你一个生日，我妈咪又系高层接近 CEO 啊，我生日我不如开个游艇请班 model 仔， 同埋唔需要你送啦。 咪就系咯，需唔需要咁核突直接？我今日生日，你送嘢俾我，你送咩俾我？ 嗱，好老实。就算送唔会系行街见到嘅嗰啲，喂，我大把啦！如果我真系有钱， 就系我送翻俾你都得啦。 如果 层楼嘅 嗱咁到几嗱咁，我可以介绍下，如果咧真系呢咁嘅情况咧，嗱唔系话假啊，可能有啲真系有啲有钱嗰啲，佢会系在意啲咩咧？送一啲出边冇嘅，你自己手做嘅，或者系一啲出边总之系冇得卖嘅。咁样先至啱 OK， 即系咁样先至合理啊！ 咪就 系 咯， 你话唔系啊？求其出去买部 iPhone， 喂，咁人哋年终可能。 收唔少禮物， 一百幾廿人都係送呢啲噶啦，係咪先？ 我咪就話，我就你都唔用諗下嘅。佢仲要我勸佢嘅時候話：，唉，我唔會介紹俾你識㗎啦，肥水不流別人田啦。 真係中意你嗱，真係中意嗱，真係中意你嘅男仔啊，唔會要個女仔送嘅。 係啊， 第一 嗱，佢贏再贏，但係去佢屋企啊嘛。 係，咪所以咪要做呢場戲咯？ 嗯， 就要做呢場戲咯。因为嗱，第一男仔绝少就 出埋佢阿妈啊嘛个问题， 绝少会 唔系谂到佢阿妈都呃我，大佬哇，大家都女人， 不过阿妈对醉花花其实唔系佢妈咪， 梗唔系啦， 系外面即系大家 梗系啦， 沙姐嚟嘅咋，有饭盒嘅。 而家我哋下我哋今集其实够钟噶啦， 系啦，又够钟， 我哋下集再倾好唔好？ 下集再倾 ，OK。